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又是我又来了，我是汪冰。 还是我们两个人的组合，而且今天呢，我们要回应的又是一位在之前来信过、解读过的朋友给我们的再次回复。他的生活当中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呢，他再次向我们投递了小纸条，报告他生活当中的这些变化，以及变化之后他自己的心态。11月22号的时候，他写：思佳老师、汪冰老师，晚上好，我是上次投递大男子主义兼工作狂男友的那个女孩。其实当时投完小纸条，我就已经提出分手了，到今天也已经有一个月了。上次投递的纸条，两位老师的回信中有很多疑问，比如老师问我们有没有共同语言，基本上没有，我们没有重叠的兴趣爱好，能交流的东西很少，但我的一切文娱计划、科研进度都可以为和他约会或者通电话而暂时搁置。我觉得我的内核很软弱，进入爱情就会完全迷失自己。老师问我为什么会无底线地忍受他的坏脾气，是不是我不够好，或者离开他我找不到更好的了。其实就世俗的外在条件来说，学历与外貌他差我太多，他的样貌很一般，学历是中专，我读硕士，至于生活质量基本持平，我并不怕找不到更好的人。他的品格一般，好欺负弱者朋友，朝他们发泄脾气，后期明显也对我不怎么尊重，他的行为习惯也不好，总不守信，为此我们大吵了很多次，最终都不了了之。他觉得我是死守约定，不看实际情况，我就坚持要他守信。有的时候的确是我不好，他是真有事儿，我就倔着为难他。他还爱虚台身价，一上酒桌就好吹牛，炫耀自己根本没有的东西，一喝就是大半夜才回家。我很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但还是非常喜欢，这真的让我非常崩溃，也很怀疑自己。我周围有那么多情绪稳定、三观正的男孩子，但就是不能吸引到我。都说物以类聚，人怎么选另一半就代表他是怎样的人。我现在只要想到他从前一丁点的好，就遏制不住的想要去找他。莫非在感情里，人也是需要自律的吗？我到底是怎么了？关于他到底是怎么了这个问题，先问问汪冰老师吧。你觉得这个姑娘碰上了什么样的问题？她为什么在自己下决心主动和这个男朋友分手之后，似乎又有更多的困惑了呢？ 我觉得这位题主现在所告诉我们的所有的困惑，从某个角度可能都是一次整理自己内心的机会。她在信中写道：我并不怕找不到更好的人，周围有三观正等等各种各样的更好的选项，从外在条件上。但是这个人为什么吸引你？当你说你很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还非常喜欢的时候，你有没有反观一下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当然你后面说到了，说物以类聚，人选另一半代表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不太同意这件事情一定百分之百的都适用于每一种爱情或者每一段关系。我觉得有的时候他可能代表了我们心理上的需要，所以在这段关系当中，你哪些需要得到了满足？我觉得与其说你是念念不忘对方，不如说是念念不忘这段关系结束之后，你一直渴望又没有被满足的那些需要。 所以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缺点，何况有的人呢，可能像你的男朋友这种啊，他的个性也脾气都是比较鲜明和突出的人，他的缺点肯定也是非常明显的。何况呢，他还喜欢喝酒啊，在酒桌上吹牛，以及一喝就喝大发了等等，这都是属于在成年男性当中比较常见的某一种缺点吧。那 他到底是因为这些缺点吸引了你，还是因为他其他的什么地方吸引了你呢？我会觉得，其实说实话，我现在记不太清楚我们这个女生在之前写的小纸条当中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我刚才查了一下后台，也没有再留存她以前所有的那些对话的内容了。但是我总觉得每一次她给我们写小纸条的时候，似乎总有未尽之言，就是她会说一些自己的理由，然后摆在面前啊，可能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男生确实配不上她，她为什么总是要降格以求去找这个男生呢？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自己很想不通啊，所以才来问问你们。但是她倒没有说这个男生到底哪里吸引她呢？只要想到从前一点的好，那个好是怎么好呢？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个女生在给自己在举例说明的时候啊，也是有选择性的。但我们如果不能诚实的去面对自己，如果不能给自己提出一些客观公正的判断的标准的话，那就难免可能一时之间做出了决定，然后一时之间又陷入了不断的懊悔之中。汪明老师觉得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的题主经历这一次感情，可能才有机会彻底的照见自己的内心。亲密关系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让我们更进一步的走进自己的内核。你说你的内核很软弱，我觉得其实你的生命很有韧性，在这段关系当中你忍耐了很多，你一直在坚持你自己，你的选择就是我不希望我们的关系中断，我还希望继续。你也付出了很大的心力，这是一个你看清内核的机会。我觉得你的内核不是软弱的问题，而是他究竟需要什么你还不是很明确，或者你没有在信中表明。在任何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我觉得我们之所以选择对方，一定是他满足了我们什么。这封信当中你写的都是你对他的不满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看到作为旁观者的不满是什么，但你的内心被打动的部分又在哪里呢？像刚才赛老师也提到了，所以不管周围人有多么的情绪稳定三观正，我觉得都不重要。其实爱情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让你放弃很多别人认为重要的条件，而选择了忠于自己的内心和感受。 其实这位朋友他提出来的有一点，就是男生虽然是这样啊，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但是我的一切文娱计划科研进度都可以为和他约会或者是通电话，总之是和他有关的事项都可以暂时搁置。其实我们没有什么一样的兴趣爱好，能交流的东西也很少，但是你还是喜欢和他交流是不是？你还是喜欢和他在一起是不是？所以呢，你的那一切文娱计划科研进度只是听起来很好听，有一个高大上的一个名头而已，而实际上在你的内心，这些是否能焕发你本身的生命的热情呢？显然并不是，而这个男生却可以焕发出你内在的热情。所以你内在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不能这个非常坦诚而认真的去面对你自己内心的真正的欲望，而且也不让他得到满足，而且还回避他的存在的话，那结果会是怎样呢？就是你头脑当中的念头在不停的围绕他去旋转，以至于你每天可能都想打电话再把这个男朋友追回来。我觉得其实事实就是如此，事实是很简单，但是事实到底他哪里吸引你，你不说呢，我们肯定是不知道。但我想你自己内心一定是知道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不告诉我们，但你不能对自己说谎，是不是？说到这儿，我倒是觉得有一点啊，我似乎是可以做出一个判断，就是这个女生其实内心是很孤独的，而和她这个所谓大男子主义兼工作狂啊，缺点一大堆的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至少是可以缓解她内心的这种孤独感。先和你分享孤独这一节，选自《记得要幸福》，作者法国克里斯托弗·安德烈。孤独不会是幸福的障碍，只要孤独是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必须忍受的无可奈何。亦或当孤独只是暂时性的，就像一个受人关爱照顾的人，也会有想要自处安静远离人群的一天、一星期、一个月的时候。然而他知道远方有人继续爱他、想念他。有些研究显示，一直独自生活的人相较于那些有配偶的人是一样幸福的。 反之，那些离婚、分居与丧偶的人就比较复杂了。身份证上的孤独，指单身，并不一定伴随着日常生活的孤独。独居的人，往往比那些有配偶的人拥有更多朋友，更多闲暇活动，丰富的社会关系似乎能够替代，或者至少能够给予同等于夫妻生活的幸福。在孤独这一小节当中，我似乎能够发现一些线索啊，就是来解释我们的题主他为什么会被这个他所谓的这种坏男生啊，大男子主义男生吸引。想问问王斌老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位题主所描述的这个男生啊，虽然讲到了很多的缺点，但我想可能有一个是他心理上比较需要的。刚才三亚说到了，我们的题主是不是内心，虽然你的日程表很忙，但日程表上的事情对你的情感意义都不足够呢？而这位男生和你的关系，在你的精神世界里，他的排名是非常靠前的，也就是充满了情感意义，让你感受到了满足。虽然在情感当中你也受到了伤害，你也受到了不被尊重的对待，但整体来讲你一定也得到了什么。刚才说到的孤独，一个什么样的人更能应对孤独呢？就是当他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也能找到生活中的满足，这样就不会对关系一定有所要求。但是当在我们面对自己的时候，情感的需要不能独自满足的时候，生活无聊的需要寂寞的感觉无法打发的时候，那任何一个闯入我们生活又能让这些不愉快的感觉消解的人就成了我们依赖的对象。所以我也是借刚才思佳读的那一部分问问我们的题主，你究竟是眷恋这个人，还是依赖一个人来消解你生活当中的孤单落寞，包括生活的了无生趣。这个男生可能和你周围的圈子的很多男生太不一样了，他给你的生活吹进了一阵新风，可能正是这种反差也让你在和他的关系当中照见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观点，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有的时候我们眷恋一段关系，不是眷恋对方，而是只有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我们才能看到我们平时不常见的一面。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男生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所发的这个微信表情当中有一个啊，我要闹起来了。他可能会给这个女生的生活就带来一些波澜，或者是让她感觉到即使啊是制造一些痛苦争吵或者是麻烦啊，如果没有后面那些他经常会不尊重你大男子主义的爆发，没有这些出现的话，你就觉得啊那个所有的那些其他的毛病都是小小不言的，能够让你更深的察觉到自己是在活着，脚踏实地的活着，它带来一种新鲜的生活的滋味。那么现在如果除去这个人的话，你自己能够为你自己的生活创造一些新鲜的有乐趣的这种活力吗？你有这样的生活当中的事项吗？而不是说总要告诉我们啊，你生活当中有可能有其他的三观正的情绪稳定的男孩子，不靠他们可以吗？当你自己一个人可以独立的享受有乐趣的生活的时候，你才更有可能去和别人分享你的乐趣，或者是有可能找到那样一位携手去体验生活当中丰富乐趣的人。再分享一段幸福的门槛。有一次，我与一位个性猜疑、挑剔又严谨的朋友谈话，他正处于轻度抑郁的时期，他问我如何实现积极心理学的练习。每天或者几乎每天，你都是做什么让自己很好的呢？我解释说，除了每天要做的事情，我还会在早上打坐，只要情况允许就会到自家附近的树林里散步，每天晚上睡前都会重温三段当日发生的美好时光。他叫道，每天三段，这也太多了吧，对你来说什么是所谓的好时光呢？于是我向他叙述自己刚刚捕获的一些新鲜的快乐，比方说在自家花园里看到一只白胸雀，收到一封读者写来的动人感谢函，一位身体经常欠安的家人近日情况很好，仰观几次天空中飘过的云彩，没有接到任何让我悲伤或担心的坏消息。 哦，够了，我知道了，你把门槛放得非常低，结果你的日常生活当然就能变成快乐的日子。是的，没错，老兄，并不需要中了彩券、买了新鞋或是死里逃生才能快乐吧。平凡的生活其实是最可能经常带给我们重重欢乐机会的，唯一需要做的努力就是留心，至少在某一段时间里转移自己的忧虑，并且至少有一些时间把自己导向生活里的其他事情。这对我们的题主会有帮助吗？让他关注每天生活里头的几段，或者给他留个作业，就让他找出三段来，他会能够找得出来吗？问问汪冰老师。 所以我们的题主能不能把每次想到他的一丁点好就遏制不住想要找他的愿望和冲动变成你对幸福的向往和冲动？其实每个人都是唯一的，但是能给我们带来幸福的人应该不是唯一的。所以当你认为只有那个人能带给你幸福的时候，当然在分手后会有一段时间是这样了，那你肯定要去找他，因为他等价于幸福。可是当你看到你写的信的前后文之后，我相信你会知道，哪怕你觉得你和他在一起是幸福的，但你们的幸福能够坚持多久呢？没有共同语言，也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所以我想你肯定有一个理性的判断，之所以做出了分手的选择，对不对？那能不能理性的去看待你这种感受上的冲动，它是应该被接受的，也是合理的。它正好印证了没有感情的生活，或者说经历感情之后的生活是多么的让你失望。所以能不能为了自己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制造一些幸福，当然也许马上让你幸福起来有点心急，但没关系，给自己更多的时间。你说莫非在感情里人需要自律吗？我觉得在感情当中不自律又能怎样呢？因为关系并不是由我们来掌控的，哪怕我们去找对方，对方就一定会再次接受我们吗？其实最重要的自律我觉得是对自己的幸福。我们能不能不把自己幸福的责任放在别人的肩上？我们能不能尽量的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心？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一定的自律。 我忽然发现另外一段文字其实也挺适合和我们的这位题主分享的。我感觉他平常的这个生活里头，可能他会用平静来形容吧，但或许更多的是平淡，是那种让他感受不到所谓生活的乐趣。能不能把这种平静变为祥和呢？祥和是释义的优点，奠基于和平、安静和宁静，没有内在的烦恼，也没有外在的干扰，就是和谐。在我们身上还有世界和我们之间的和谐，感觉自己是世界的一份子，像一片平静的海面，像一阵夏天温润的微风，也像一座屹立不动远眺天际的高山。祥和与平静是有些关系的，这是我喜欢的两种状态，但是在我眼里这两者却又不完全一样。两者之间的差异攸关于质量更胜于强度，祥和更胜平静。祥和之于平静就如幸福之于释义，那是一种超越，超越于外在或总是占上风的现实世界。平静是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比如自己身体以及心灵的平静，周遭的平静，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意味着潜在的身体特性。我们自身的平静是指心脏跳动平缓，呼吸顺畅，肌肉放松等等，而我们周遭的平静则是指没有太多的噪音骚动，任何变化都是渐进和缓的发生。当祥和生于平静时，就会发生新的事情，觉悟到一切当下之物，觉察到内在与外在平静之间的共鸣感，内在与外在之间的界限消散殆尽。我们还是一如往常，却是面对着一扇开向其他事物的门，只有两指之隔就可以切换到另一面，一如往常的在那里，又不仅只是在那里。除了祥和，无法用其他言语来形容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我们当时的感受。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太乏味了，好像一潭死水一样，你就自然会希望有一个有生命力的人，一个石子或者一个更大的石头啊，来把这一池水给搅动起来。但如果你能够体会到的是某种祥和，也就是说你和这个世界万物能够连接在一起的那种感受的时候， 你就不再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带你摆脱这种孤独，或是这种让你感觉到似乎有一些压抑的那一种安静了。不知道我们的题主是不是能够体会到刚才读给他的祥和这一段，问问汪冰老师。 嗯，有的人是在平静当中能够体验到祥和，也有的人可能需要忙碌起来才能体验到平静，进而体验到祥和。我觉得我们的题主能不能让自己忙碌起来呢？我看信中你自己有很多的人生计划，但是这些计划真正能让你开心快乐的，真正能够让你感受到满足投入的，全神贯注的有哪些呢？我希望你能在日程表上多规划下这样的事项。可能在分手之后，在失恋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是需要适当的转移注意力的，因为生活的日程表中之前是为爱情空出了一些时间，但当爱情离开之后，空白就显得格外的扎眼，而且这个空白会让我们不知所措，我们已经习惯了用它来填满我们的生命，现在我们就需要在生活当中填入新的内容。如果真的让你平静在那里，你只会想到更多的关于他、关于感情的事情，那就让自己忙起来，去做那些你认为能够让你快乐，或者说至少能够让你的身心被充分的调动起来的事情。在做那些事情的过程当中，也许你会发现，在某个瞬间，原来我可以和正在做的事情、和存在本身，或者和自己达成某种和谐的一致关系，这可能才是你说的所谓的内核。 所以你需要的是生动的生活，但是你本身就是一个生动的，应该是内在有热情、活力、生命力的这样一个女孩，一个年轻的女孩，不是吗？所以还要问一个问题给你啊，这当然是需要你自己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去寻找这个答案，就是你真的热爱你现在所做的一切吗？你每天所做的事情是出于自愿的吗？如果你能每天去做更多你是发自内心喜欢的、有兴趣的事情的话，就不会单独依赖某一个人，去想念他的好。因为所有的好、所有的有趣的事情，你自己都可以为你自己去创造。当然有人分享会更好，没有的时候也要照顾好自己。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了。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青春里的渺小的梦都值得被期待。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的嘉宾汪冰老师。今天的这个女生啊，她说她自己的外在的条件一切都比她的这个前男友要强啊，她已经把这个前男友给辞退了，是吧？因为她觉得她有太多的这个缺点了，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然后还大男子主义，不尊重她。但是呢，后来她又陷入了更深的困惑当中，就是为什么自己常常会念及他以前的好，或者说自己常常后悔做出了分手的决定，恨不得要把他追回来呢？我们刚才在上半时段已经分析了很多，但这个女孩也指出了她自己的内核非常的薄弱。对于这样的女生来说，可能一时之间啊，想要马上充电，变成电力满满啊，内在强大的一个女生是不太可能的。但她如何和知道自己的有一点点薄弱的内核共处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他应该是很重要的吧。来问问汪冰老师，这个充电是否可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呢？ 我觉得这个渐进过程的第一步就可以从我们在节目里经常反复说的那个词开始，就是接受。接受你还喜欢他，接受你有想找他的冲动，这些东西的存在并不由你的意志力决定，他们也不会消失，他们会存在一段时间，但是允许他们存在和听凭他们调遣你的行动是两件事情。允许冲动存在，他们作为你生活的一部分，但别让他们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如果你已经决定你们俩未来是没有可能，而且你也决定不再回去找他的时候，那就去为自己的新生活做些打算吧。但是当你说到自律的时候呢，我有点担心你是不是也在一边想念对方，一边指责自己为什么还想他。我觉得想念一段关系，怀念一个人非常正常，甚至可能在你年迈之后想想这个人还是觉得喜欢，没有关系。我刚才说到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每段关系也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幸运的是，幸福并不只有这一次机会。当别人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在生活当中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那什么叫内核强呢？我相信你说的这位男主啊，你的前男友，他就有个特点，他不是很在乎别人，他更在乎自己的感受。所以所谓强大的内核就是，虽然我觉得可能是他的缺点啊，当边界有问题的时候，但是至少证明他是从自己出发的。这可能是他心里的原因吗？就是你发现原来有一个人可以对自己的需要如此的有勇敢的能够提出来，而且在某些程度上他只注重自己的需要，不看重别人，他是如此的关注自己，而你在之前的生活当中从来没有这样的勇气去关注一下你自己。 从这个女生的来信当中啊，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听得出来，一个人的自信的这个程度实际上可能和他的这个外貌啊，以及他的学历啊，所有的这些外在的东西并不是完全匹配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对自己的观点啊，他认为自己的价值是怎样啊，实际上他是和他内在的一个更加复杂的体系是相关的。所以呢，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只有中专学历的啊，外貌也不如你的这个男生，可能在和你争执发生矛盾的时候，你会感觉啊，他好像像一个正在做博士后课题的人一样，实力是非常的强大，实力非常的雄厚的。同时我也想告诉你啊，无论是我们在一生当中遇见什么人什么事儿啊，是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这都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而人生最终它只是一次发现自我的过程。你把每一次的遇见，不管是你遇见一个对你好的人啊，还是遇人不淑，都当做一个自我探索的入口和进程，那么这一切就会变得更有价值，这一切也就会变得没那么困难了。所以我想跟这个女生最后再分享一段叫做冬至的文字，也是选自记得要幸福这本书。通常在每年的12月21日，白昼停止继续缩短，从第二天开始，白昼的光明就会开始赢过黑夜的时间。每年的这段过程都让我欣喜，因为即使在隆冬之际，太阳还是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等待春天。它会带给我们更多阳光，让我们更能够承受严寒。每天虽然感觉不到，但其实又多了几分钟。知道这件事情是美好的。我们的生活通常也是这样，痛苦是与生俱来的，伴随着我们穿越暴风雨的中心，而黎明的曙光总是诞生于幽暗的黑夜中。永远 不要绝望。我还想告诉你的是，永远不要以所谓外在的标签去评价别人和自己，因为你知道，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我们的内在。你还有他，每一个人都最清楚自己的价值，所以从现在开始为自己的价值而去生活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这里是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感谢汪冰，接下来还有好书慢读，我们一会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呢继续跟您分享这本书《三杯茶》。稳了稳脚步，侯赛因利落地将刀子送进公羊的咽喉，切断颈动脉，热血如泉涌般喷溅在学校的基石上。然后塔瓦哈负责抓着脚拎起羊头，侯赛因用力锯开公羊的脊椎。摩顿森盯着这只动物的眼睛，他也回盯着摩顿森，眼神看起来和侯赛因下刀前一样毫无生气。男人们忙着剥羊皮割羊肉时，妇女们则准备着做饭煮菜汤。那天我们几个几乎没有做别的事儿，摩顿森说，事实上我们整个秋天都没什么进度，所以我们只是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大餐。对于一年只能吃到几次肉的村民来说，那顿饭远比学校重要的多。每一位科尔菲村民都分到了一份羊肉，整只羊都被吃得干干净净，连最后一滴骨髓都被吸干了。摩顿森加入村民的队伍，在即将成为学校庭院的预定地点升起火庆祝。月亮悄悄爬过科尔菲乔克里峰，升上晴朗的夜空，村民们围着火堆跳舞，教摩顿森诵唱伟大英雄格萨尔王的史诗，以及一首又一首唱不完的巴尔蒂民谣。巴尔蒂人和大块头美国人一起跳着舞，唱着高山王国的征战之歌，歌颂从巴基斯坦蜂拥而来的帕坦野蛮战士，歌颂郭尔科人与巴尔蒂王之间的征战。科尔菲的妇女们早已习惯了这个大块头，他们脸孔发亮，站在熊熊火光边，一边拍掌一边跟他们的男人唱和。那一晚，摩顿森了解到巴尔蒂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虽然他们的历史没有文字可寻，其真实性却并未因此削减。围着火堆跳舞的一张张面孔需要的不是教导，而是帮助，学校将是他们能够彼此帮助的地方。摩顿森望着学校的预定地点，现在那里不过是几条撒了羊血的沟渠，在他回到塔拉身边之前也许没有多少进展，但自从那个跳舞的夜晚起，学校在他心里开始有了沉甸甸的分量。对他来说，学校已经是真实的了，他仿佛看到学校就矗立在眼前，像满月荧光照耀下的科尔菲乔格里峰一样。摩顿森将脸转向火光，塔拉陛下的房东不肯把舒服的车库套房租给夫妻俩，摩顿森只好把妻子的东西搬一些到他跟杜德新斯基合租的房间，然后把剩下的东西全塞进他的个人储藏室里。看着他的书和灯静立在父亲的乌木大象旁，摩顿森觉得妻子和父亲的生命也彼此连接起来了，正如那头木雕大象一样，象牙部位缠着打的电线，象尾则掉在他的牛奶架里。塔拉取出他父亲留下的一部分钱，买了张双人床，小小的厨房也因为这张床变得更加拥挤。摩顿森惊奇地发现，婚姻给他带来了这么多正面影响。自打他到加州之后，这还是第一次搬出睡袋睡在真正的床上，而且这么多年来也是头一次，他终于可以跟人一起商量，一起讨论自他踏上科尔菲的土地后就没有中断的艰辛旅程。摩顿森越跟我分享他的工作，我就越觉得自己幸运，塔拉说， 他对巴基斯坦有很深的热情，他也将这种热情延伸到他做的其他事上。吉恩·霍尔尼博士同样为摩顿森对喀拉昆仑山区的热情所感动，他诚邀摩顿森和塔拉到他在西雅图的家中一起过感恩节。霍尔尼和妻子珍妮弗准备了一顿超级大餐，让摩顿森想起他在巴基斯坦时，大家在抢学校时争着请他吃的那几顿盛宴。霍尔尼热切地听摩顿森讲述了所有经过，包括他怎样被吉普车挟持到可安村，连续吃了两顿同样的晚餐，长卡吉怎样在库阿尔都请客上了整只牦牛菜肴。摩顿森一口菜都没动，继续讲述科尔菲的破土典礼，包括宰杀那只大山羊献祭，以及整夜的萤火和舞蹈。那个感恩节有许多事情值得摩顿森感恩，当大家坐在壁炉前喝着超大高脚杯的红酒时，霍尔尼开口了。他说，你喜欢在喜马拉雅山做的事情，而且听起来做得还不错，为什么不把这变成你的事业呢？那些争相请你吃饭想贿赂你的村庄，他们的孩子也需要学校，但是没有一个登山界的人会举一根手指头帮助这些人，他们脑子里装了太多夏尔巴人，太多的佛教徒。如果成立一个基金会让你当会长，一年盖一所学校，你意下如何呢？摩顿森紧握着妻子的手，这个想法好到让他不敢说话，生怕霍尔尼会突然改变心意。他赶紧喝了一口酒，平复自己兴奋的心。那年冬天，塔拉陛下怀孕了，随着小生命的孕育，杜德新斯基充满烟臭的公寓也越来越不适合他们了。塔拉的母亲莉拉从登山圈的朋友那里听说了摩顿森新事业的好消息，邀请小两口到蒙大拿州去看他。莉拉住在波兹曼市的历史街，他的房子充满了艺术气息。摩顿森立刻爱上了这个在盖拉丁山脚下的淳朴城镇，他决定离开伯克莱，那里只有他攀登生涯的回忆。莉拉借给他们足够的钱付房屋头期款，于是夫妻俩买下了附近的一栋小房子。早晨时分，摩顿森最后一次关上伯克莱114号个人储藏室的门，带着妻子和家当，开着自助搬家货车来到蒙大拿州，住进了离莉拉家只有两条街的小平房，远离了波兰杂工的二手烟和14岁的持枪少年劫匪。这栋有着清幽围篱庭院的小房子，可以让未来的孩子们安心的玩耍和成长。1996年5月，摩顿森在伊斯兰堡机场填入境表格时，他的笔在职业栏那一格犹豫了许久。好几年，他都是写登山者。这一次，他潦草地填入了霍尔尼建议的会长，中亚协会。霍尔尼预见这个组织将如同他创立的半导体公司一样快速成长，除了在巴基斯坦，还会沿丝绸之路散布到各个斯坦地区，推广学校建设和其他人道主义援助计划。摩顿森则没有那么乐观，盖好第一所学校都已经是困难重重，他实在不敢想象霍尔尼所说的这个计划。不过令他安心的是，他有了年薪21798元的稳定收入，同时也多了一份任重道远的责任。摩顿森从斯卡都寄了封信给穆扎佛，表示愿意给他提供一份薪水稳定的工作，希望他到科尔菲帮忙盖学校。离开斯卡都回到科尔菲之前，摩顿森也拜访了古拉姆·帕尔维。帕尔维的房子位于斯卡都南部山丘，附近都是翠绿的密林，隔壁就是华美的清真寺，土地是他父亲所捐，清真寺则是由他建造完成。在帕尔维被苹果树和杏桃围绕的庭院里，摩顿森提出了他对未来的保守计划。好，时间的关系，今天先跟您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敬上一杯茶，你是一个陌生人，再奉第二杯，你是我们的朋友，第三杯茶，你是我的家人，我将用生命